2021年起，每年10月世界精神卫生日之际， Lululemon 都会举办以一起好状态为主题的活动，从发布年度幸福感报告到丰富的线下课程，鼓励人们通过运动和对话找到身体、心理和社交层面的好状态，提升人们的整体幸福感。今年 Lululemon 再次针对中国大陆地区发布了专项报告，报告发现得益于较强的运动意识和社区连结，中国大陆居民的幸福感指数继续领跑全球。77%的受访者表示今年对自身幸福感的重视程度有所提升，但内卷、孤独和社会压力仍是人们如影随形的挑战。男性和 Z 世代受访者较少地通过社交连结获得支持。除了运动之外，报告还为公众提供了四个找到好状态的思路，包括关注内心、小步开练、拥抱自然和建立连结等。本期节目由随机波动与运动生活方式品牌 Lululemon 共同呈现。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随机波动，我是冷建国。 我是傅世野。 我是张之奇。 那下个月的10号呢就是世界精神卫生日，虽然距离今天还有一段的时间，但我们想以这个精神卫生日入题，然后来跟大家谈一谈什么是幸福。在中秋节之前，我们也在微博上发起了一次关于幸福故事的征集，然后今天可能就想从这次征集，从精神卫生日入手，和大家一起探讨生活中大家对于幸福感的感受啊，然后对于什么是幸福的判断呢、以及我们怎么样努力去在不太好的世界里维持一种自己的还不错的状态吧。那在今年的奥运会期间，其实我们也看到越来越多优秀的运动员站出来强调精神健康的重要性。我觉得在今年的世界卫生日之前重提这个精神健康，也可以呼应这次奥运会上我们看到的很多精彩的女性的表现吧。然后他们对于自己精神健康的强调其实也强化了整个行业，然后对于运动员的心理状态和精神状态的一个关注。那这一次奥运会之后，其实也有很多人重提拜尔斯的这种蜕变，可能也在启示我们整个体育行业或者整个世界都在越来越关心一个良好的精神状态和心理状态吧。 对，就是拜尔斯的这个他整个的历程，我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就是他其实是在上一届奥运会，就是2021年的东京奥运会退出了一部分的比赛，然后在谈到他退赛的理由的时候，他向全世界科普了一个概念，也是困扰很多体操运动员的一种心理障碍，叫做 The Twisters。 然后就是我前两天在做功课的时候就查了一下到底什么是 The Twisters、就是简单的说 The Twisters 就是体操运动员在空中翻腾时所遇到的一种心理障碍，它会导致运动员身心的一种断裂，使他们的大脑和身体不再能够有效的交流，然后运动员会因此对于自己身体在空中的方位失去感知。所以 the twisters 其实是非常危险的一种现象、它会导致动作的失败，甚至运动员的受伤、瘫痪和死亡。那么不仅仅是体操运动员会受到这种问题的困扰，像是跳水啊这种需要运动员腾空完成高难度动作的运动项目，运动员都会谈到这个问题。他们还会常说的一个词叫做 air sense 或者是 air awareness。如果直译的话就是所谓的空感，就是说运动员在空中保持方位感的一种能力，然后这个是他们能够安全落地的一个重要的条件。所以 the twisters 其实就是 air sense 的一种忽然丧失。然后拜尔斯他曾经公开表示，他在2016年的里约奥运会之前和2019赛季都曾经受到过 the twisters 的困扰，而在东京奥运会期间他也因为同样的原因退出了一部分的比赛。 今年他在接受一个播客叫做《Call Her Daddy》的采访的时候，他就谈到说，这种感觉就好像你每天都开车，但是有一天你醒来的时候，忽然就发现你自己不知道该怎么开车了，然后你的腿开始不听使唤，你失去了对自己身体的控制。然后我看了一篇《时代周刊》对于丹佛大学体育心理学教授 Jamie Shapiro 的采访，然后这个 Shapiro 他就谈到说，想要克服 the twisties 是非常困难的，因为这个病症就是你可能越关注它，它反而会越严重。所以他对运动员的建议就是说，最好你就是什么都不要做，你就休息一段时间，因为你的大脑也需要休息和重启，就好像你身体受伤了是一样的。对，然后这个文章还提到，就是说，即便我们普通人不是这种在高强度的训练和比赛，不是能在空中做出各种高难度动作的运动员，但是我们也有可能会经历类似的 twisted 这样的体验。专家就将这种体验总结为说，思考取代了本能，而思考会带来忧虑。我想到之前我跟视野跟一个朋友一起吃饭，他就说，比如说织毛衣这件事情，就是有很多，比如说我们的妈妈辈很多都会织毛衣，他们可能是在一个社交的场合去织毛衣的，比如说跟好朋友聊天的时候，他会一边聊天一边织毛衣，这个时候实际上你没有关注你手上的动作，在聊天的过程中你反而会织的，就是很顺利、很顺畅，没有任何的阻滞。但是当你忽然停下聊天，开始关注你手上的动作的时候，会有一两下你就不知道该怎么织了，就有点类似于这样一种感觉，就好像运动员在这种练习过成千上万遍的非常熟悉的动作当中突然失控一样，我们也可能在日常的工作和生活当中突然卡住。就比如说你忽然就不会打字了，其实打字对你来说是一种不需要思考的下意识的一种动作，但有一天你忽然在观察键盘的过程中，你就忘记怎么打字了。就是普通人也会有类似的经历，然后专家就告诉我们说，如果你也有类似的经历，希望你可以从拜尔斯的经历当中获得一些安慰，同时也可以听从专家的建议，先停下来休息一下，然后像初学者一样重新学习这项你已经非常熟悉的技能。比如说，你可以重新学习如何打字，但是你一定会比你第一次学的时候学得更快，因为你已经就是掌握过一遍这个技能了嘛。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就可以帮助你重新建立信心，从这种焦虑和恐惧当中走出来。 我觉得这个还挺有意思的，因为就我现在不是就是在上网球课嘛，然后我是跟郝悦一起上网球课，然后就有一天他在打一个动作的时候，我突然就问了他一个问题，我就说你是哪只脚先迈的？然后他就愣住了。像小的时候我们会讲的一个笑话，就是你要问蜈蚣它哪一只腿先发动，然后它就不会走路，是一个很有年代感的笑话。但是我觉得大概的意思其实是差不多的，就是可能当你对一个运动已经有身体记忆了之后，其实很多时候你是在无意识的状态下去进行这个行为的， 是， 对。但是当你一停下来思考，其实打断了你的这个无意识的自我，所以你就会产生一种混乱的感觉。 是， 我记得我们之前在有一期聊运动的节目里也提到过，说好像你平常运动的时候知道怎样去呼吸，然后但是你一旦关注自己的呼吸，就不知道该怎么呼吸，或者说不知道该怎么一边动来一边呼吸了。 对，就像比如说，如果我准备去跑步，然后我今天所有的事情都是围绕着我要去跑步这件事展开的，我就一定会岔气。对，就是因为我太关注它了，所以我很在意这个事情，我就花了太多时间思考我要怎么跑步、怎么呼吸，但实际上可能就是我连正常的呼吸都做不到了，就当我真的在跑步的时候。 对，我在看拜尔斯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其实有时候你心理上的问题跟你生理上受伤是一样的，就是但是它可能没有你身体上的伤病这么显形，或者说有一些客观的评判指标可以去为你做出这种辅助的诊断，但是其实他们对你运动表现，包括对你的健康和更长久的能够继续这项运动的影响，其实是差不多重要的一件事情。 对，但是可能如果你断了一条腿，没有人会不知道这件事，没有人会怀疑这件事情。但是如果你经历了像拜尔斯这样的心理障碍，可能你首先要跨过的一点就是你自己要先认识到这一点，然后你要说服你的队友、你的教练、你的同行，让他们也能知道这件事情，然后还要面对公众的质疑，让公众也能够理解运动员面临的这种巨大的心理压力。所以我感觉这个好像去认知到你心理上面的问题实际上是更困难的一件事情。 对，我记得在奥运期间，就是我也看了拜尔斯的一个纪录片，其实是奈飞帮他拍的，然后英文名就叫 Rising。 然后他在里面其实就讲了刚之前讲到，就是他选择退赛的那一个瞬间的场景。然后当时因为当时其实是疫情期间嘛，所以他相当于自己一个人去参加比赛，然后又在一个相对隔离的环境中，所以他精神状态就不是很好。在他退赛的那一刻，其实是他的家人接到了他从奥运会赛场那边打来的电话，然后他就说我想放弃了。然后他的家人就是第一时间特别的支持和理解他，就说如果你觉得不行的话，那我们就不做。其实我觉得看到那里挺感动的，因为我感觉一个运动员他主观意义上觉得我自己做不了了，然后可能有一些人就会告诉你说你再坚持一下你就可以了。对，但实际上他所在那个环境给了他非常多的支持和帮助，不管是他的教练还是他的家人都愿意去支持他，然后这样才能让他有勇气去面对后来公众的一些反应。当我们的心理出现问题的时候，其实有没有一个足够安全的支撑网络也是很重要的。 我觉得在疫情之后，我们越来越多的去重提精神健康和精神卫生，也是因为很多朋友的精神状况或者说他的心理状态不是特别的好。然后我觉得这可能跟刚才我们提到的说，你越关注你哪个腿先迈，你越关注你几步一呼气就会忘记怎么迈步怎么呼气不一样。好像我们不太会说一个人因为过度关注自己的精神卫生问题、精神健康问题而变得不健康了。就是我觉得之前很多年其实存在一种对于抑郁情绪的一种污名化，说你是不是太放大了看你的抑郁情绪，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开心的时候，为什么你就成了抑郁症。可能在今天这样的污名化或者这样的误解在慢慢的变少。其实世界精神卫生日它并不是一个时间特别久的这样一个日子吧，它其实是由世界精神病协会在92年才发起的，差不多是跟我们同龄的一个节日。其实是在90年代初出现的嘛，然后那世卫组织就认为精神卫生指的就是一种精神状态，在这种状态中每个人都能够认识到自身的潜力，能够适应正常的生活压力，能够有成效的工作，并且能够为其居住的社区做出贡献。我觉得这几个能够就是读起来好像很简单，但今天我们用它来衡量每一个人，又会发现它是不那么容易做到或者不那么容易做好的。 对，就是每年的这个世界精神卫生日其实它都有一个主题嘛，今年我们还没有到，所以我们还不知道今年的主题是什么。去年的主题是精神健康是一项普世的人权，就是 Mental Health is a Universal Human Right。 然后2022年的主题是让所有人的精神健康和幸福成为全球的当务之急，就是 Make Mental Health and Well-being for all a global priority。 这个其实也跟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非常相关，就是关于幸福和 well-being 这个话题。 对，我们好像很难把幸福和 priority 放在一起，就像我们之前应该是在12号发的那条征集微博里说的，我们其实会提到自己的很多感受，就是感到抱歉，然后感到沉重，感到愤怒，但是其实我们都很少说自己感到幸福，就是总是觉得他们转瞬即逝啊，微不足道啊，好像在一个很沉重的世界里面生活的时候，快乐和幸福就是不够严肃，不够重大的事情。那刚才琪琪提到的这个世界精神卫生日的主题就告诉我们，其实幸福可以成为你的一个当务之急，可以成为你生活中最重要的东西。 对，所以我们今天其实想跟大家聊聊幸福感这件事情。然后我们在征集的时候其实 也让大家分享了最近感到幸福的一些小的瞬间吧。我们对这个话题感兴趣，实际上是因为 Lululemon 今年推出了一个2024年的幸福感报告。那在这个报告里面，它就是对幸福感做出了一个定义吧。它将幸福感分为三个层面，分别是身体层面、心理层面和社交层面。那身体幸福感指的是感受到身体有活力，并能够给身体提供所需，获得健康与高质量的生活。那心理幸福感指的是感受到情绪健康，并能够应对各种人生经历和生活的考验。 嗯， 然后第三个社交幸福感指的是感受到与他人的连结，自己属于集体或社区中的一份子，并为社区做出贡献。然后他也提到了，就是说在身体这个层面上，他们所调查的这些受访者有哪些对于幸福感的这种回答吧。 嗯， 他说82%的受访者表示会在一天中抽出时间动一动，这个比例还蛮高的我觉得。然后64%的受访者喜欢将低强度运动与舒适的居家活动相结合。 嗯， 然后71%的受访者认为运动是广义的，不局限于狭义的健身项目。 嗯， 然后他这个报告里其实也提到说运动也是一种重要的社交方式，67%的受访者将运动视为参与社交的机会，68%的受访者认为运动是与朋友共度高质量时光的最佳方式之一。那在我们征集到的听众的对于幸福感的这个答案中，也有很多人其实提到了运动这件事情。 嗯， 然后这些瞬间其实也是我们三个在最近几年当中非常感同身受的一种幸福的瞬间。有一个朋友他叫大蕊，他就说建国视野之奇你们好，看到微博推送后就立刻来跟你们分享我前一阵经历的幸福时刻，也跟运动有关，但无关于进步和享受，而是暂停和放弃。它发生在一个多月以前，让我切身体会到了与自己和解，体会到发自内心的开心和轻松。那天是我今年恢复锻炼的第三周，括号我喜欢跟练 growing anus， 前十分钟我的节奏很好很轻松，后来突然就觉得吃力和眼冒金星，看了眼运动手环显示心率176，此时才刚刚跟练了18分钟，我歇了会儿喝了口水，觉得自己缓过劲儿了，就再次开始跟练，结果这次只持续了3分钟就不行了。我努力停下来调整呼吸，过了好一阵儿，都还能感到心跳在嗓子眼砰砰砰的。如果这发生在以前，我可能还会强撑着继续练，还会觉得自己太菜了，也会因为没有完成跟练计划而沮丧。但那天完全没想这些，第一次暂停的时候，我就已经跟自己说，先调整好，一会儿再试一下，还不行就立刻停，没必要硬撑，我要相信并尊重身体的反馈。反正那天就突然跟自己之前我必须坚持的那个劲儿和解了，边调整呼吸边享受这份和解带来的轻松。这种感受大不同于安慰自己，是豁然开朗并坦然接受，是我允许自己跟不上、练不好、完不成、停下来，我对自己的情绪和身体都有了掌控感，这种感觉很奇妙很幸福。最后祝我们所有人都能拥有创造幸福和发现幸福瞬间的能力。嗯，我觉得他写的特别好， 是写的好好。 嗯，而且我觉得他前面跟大家分享的是其实是他停下来和放弃的这么一个故事。 嗯， 但是最后他说，嗯，我对自己的情绪和身体都有了掌控感。我觉得他其实是重新定义了掌控感，拓宽了我们对掌控感的一种传统的理解吧。 嗯， 就是过去这种掌控感好像类似于一种身心关系里面的一种从属关系的认知。 嗯， 就是身体其实是可以被我们的大脑所控制的。 嗯， 我们要努力克服它，驯化它。 嗯， 让它为我们所用，这个仿佛叫做掌控感。 对， 但他在这里面谈到的其实是你真正去了解你的身体，去倾听你身体的反应，然后做出正确的判断和决定，这个其实才是一种真正的掌控感。 对，我觉得他描述的这种纠结可能在我们几个的运动过程中其实都有经历过，就是你怎么去找到那个竞争和玩耍的边界，然后你怎么样在你想要完成一个好的动作，想要完成一个目标和事实上你可能并无法完成但又放不下这份执着，就是你要不断的去把握每一项运动中的那个平衡，就是并且在这种进退之间其实去识别自我，我觉得这可能是我们在不同的运动项目里你的自我浮现出来的那个时刻。 嗯， 是的，而且我觉得他也讲到了就是身体和情绪的两个维度吧，就是身体和心理其实跟刚刚这个 Lululemon 他的报告里面的前两个维度也是很契合的。 对， 嗯，就是我们其实不光是你对你的身体会有一个了解，学会和他和解，其实你对你的心理和情绪也是如此嘛。 对， 就是当你的负面，当然你的负面情绪可能是因为身体造成的也可能不是，但是当你的负面情绪出现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去和他共处，其实方法也是就像他说的这样，就是你其实就是要看到它，然后接受它，让它流过你的身体，然后在这之后可能就会有新的情绪再出现。 对，我就想到我前两天有一个朋友在微博上给我留言，他就说知琪想跟你说说话，身体原因半个多月没打网球了，最近几周打了两三次，今晚又打了一次，场地很少，人很多，球打得也不好，正手总是别扭极了，感到深深的挫败自责难受，如果网球让我不快乐了好像不应该再这么继续打下去。然后我就回他，我说我懂，有时候就是完全没有手感，没关系的。然后我还给了他两个建议，我就说没手感的时候我有两个方法你可以试试看，一个是我会打一会儿手抛球找一找击球感觉，同时建立信心，这有点像那个人说的，就是说你要回到最基础的东西重新学一遍。然后另外一个我就说你可以停几天，有时候停几天回来就好了。 是的， 然后对，然后我最后说，当然如果你真的感受不到乐趣了也大可以放弃，随时退出就是我们的权利。 我就想到我们教练教我们的时候，就是他会先说你们两个要不拉对拉一下，然后或者往前，然后他就会观察嘛，然后他看比如说这两拍打下来他就觉得你们，就我觉得他内心觉得今天打得不行，他就会说你们到那边去我来给你们抛球，其实他也是一个退阶版的，跟你那个就是跟你说的方法是差不多的。然后另一个我想分享的就是也是之前我在一次就球场上就觉得越打越差，然后就很生自己气，最后就真的生气。 就是我觉得我现在就能理解为什么球员会摔拍或者 因为你真的会 真的很生气。 对，然后我生气了就是也会影响到对面的人的情绪，因为我觉得网球就是它其实是一个就是和你的对手息息相关的运动。 对， 然后你的情绪和你的整个的球感其实也会体现在他给你的球上面，因为他其实接受了你的反馈，所以他像一个连锁反应。 是， 那个时候我就会觉得说，哦，那我从事这项运动，其实我不光是自己在打，我还是和另外一个人在打，就有一种我要对两个人负责的感觉。然后我觉得他好像也能让我体会到一种连结感。然后虽然说那一次我就是真的完全生气了，就没有办法进行，但是我回来之后有反思，我就觉得我下次不能这样。他其实也让我学会了在运动场上你要做一个更负责任的运动的人。 我 在这次的投稿里还看到了好几封写到舞蹈，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最近我跟我妈妈一起出来旅游，就是我们也很多次的聊起舞蹈这个事情。就在读大家的投稿之前也想跟大家分享， 所以你是小时候跳过舞？ 他是被拉去婚礼上面跳舞。 我最近是带我妈妈来到甘肃参加朋友的婚礼，然后在婚礼那天的早晨我们就去了当地的一个公园，然后在公园的宽阔的广场上就有一个叔叔，应该也有60几岁了，然后带着一群叔叔阿姨跳民族舞新疆舞，然后那个叔叔跳得特别开心，就是脸上乐开了花，虽然他是在跳独舞而不是交际舞，然后我妈妈就看得也很开心，我就跟他说好像人在跳舞的时候很难不开心，就是这里指的不是你上舞蹈班去跟一个老师学舞蹈，而是你自己听着音乐起舞的时候，我觉得人很难在一个很别扭的情况下听着音乐独自起舞。然后就是在上午交流完舞蹈之后呢，就到了晚上这个婚礼之后的一个舞会的环节，因为这次婚礼上有非常多的外国友人前来，然后的舞会的气氛就是非常的热烈到这个舞台的玻璃就是都被这个舞鞋震碎的情况也是我第一次见到，然后我就觉得 那一天晚上真的很有趣，就是很多甘肃你看起来非常保守、非常古板的叔叔们，然后都上台热烈的起舞，虽然肢体并不协调，乐感也不太对劲，但是跳得非常非常开心。而且你觉得他们的开心和白天在婚礼上的开心是非常不一样的。我觉得婚礼上的那种你感受到的幸福，其实是为他人感到幸福，或者说是为他人的幸福奉上你的祝福。你看到新人的时候，你感受到的幸福是一对新婚夫妇的幸福，是他们可能迈入的婚姻殿堂里的幸福，那种新鲜的爱情，然后相濡以沫的日子。但晚上在那个舞蹈的场合里，我觉得每个人感受到的幸福好像更多是跟自己有关的幸福。就是当你在那样一个音乐里面起舞，当你跟一群认识或者不认识的人，然后跳在一起，然后感受同样的节拍，然后大家也不会嘲笑彼此的舞姿，而只是自顾自在那里扭的时候，我觉得他那个幸福好像是一种无关这个婚礼，然后无关他人的爱情，就是只跟自己有关的一种幸福。所以就是那一天早晨和晚上的这两段舞蹈都震慑到了我，然后让我不断的想起这种，就是我们谈到的幸福和你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到的幸福感，到底是关于你自己的，还是关于他人的？是关于一种向内的感受的，还是关于一种向外的祝福的？ 对，就是说到跳舞，其实我们也收到了好几条和跳舞有关的投稿嘛。然后有一个叫做鲸鱼的这个听众，然后他给我们写了一封信，他就说：“我最近觉得幸福，且这种幸福大概率会是我人生中难以忘怀的一次幸福，来自一次在舞台上跳舞的演出。最开始是为了相熟的老师凑人数救场，后来因为时间紧迫性和表演难度等客观因素，导致我产生了不小的心理压力。”直到我们跟着老师一起站上舞台表演，才发现上台的感觉我并不陌生，因为就跟我们平时上课一样，全力以赴，一样开心。不好意思，卖关子卖到现在，我觉得最幸福的瞬间反而是我们一行人几次上台前，站台侧楼梯等待的片刻，我在拥挤的黑暗里感受着我们彼此砰砰的心跳，早就升温的皮肤，不知道为什么，踏上台阶的瞬间就丢掉了此前所有负担，忽然就有了前所未有的信心，无条件相信我们能做到这一切。但这不是关于跳得怎么样的评价，反而是一种表达。无论台上台下，我们每天就是这样跳舞的，仅此而已。跳舞就是一件让我感到幸福的事情。开始认真跳舞，不长不短也5年了，但也比任何一份工作、一段亲密关系长。能有一件没有动用坚持就做到现在的事情真好。从一开始能跟上教练的动作而沾沾自喜，再到即使对套路和常见动作烂熟于心，也不觉得自己跳得好，也有过厌倦了、懒得上课的时候，也尝试过看官方教程自己纠正动作，也有过很多次被陌生的同堂同学夸奖过。如此种种，我始终不认为自己很会跳舞。仔细想想，这一点都不重要。经过这次舞台，我更加确信了这一点。而我珍视的是，时间和汗水让我变成了身边人眼中一个爱跳舞的人，让我感到幸福。我喜欢的可能是跳舞在我人生中留下的痕迹，随时可以用身体表达心情的自由。跳舞就像空气一样，保证身体健康的话，我就还能拥有它，拥有它也让我快乐而健康。这就是我朴素的愿望，别无所求了。然后他还给我们分享了3张，对吧？三 对， 张 他 他自 在 己的 舞 照 台 片。 上的照 对， 片， 然后他就说，他曾经觉得跳舞的时候拍下的人生照片必须要精准的漂亮，比如图一，就是 确 他， 实很 对， 漂 超 亮， 级美，就他给我们发的第一张照片。然后他说，投稿中提到的幸福时刻之后，我更喜欢这次表演中坚定的眼神和表演后轻快的步伐。然后他就是又附上了图二和图三，就是感觉是更加的动态的这样的一种氛围，确实没有图一精致，但是你看到它就会被它的这种快乐所感染的照片。 是。 还有一条关于跳舞的投稿说，每周去跳完舞，大汗淋漓，看着镜子里自己红润的脸颊，感觉充满力量，充满希望。就是结合我最近的这个对于跳舞的这个小总结，我都在想，下次咱们线下活动可以办 你要 舞 跳 会。 舞？ 是也是我不来了。 对，然后后面还有两条，其实也是和运动相关的。一个听众说，上了一天的课后，先吃饭、跑步，然后洗澡、睡觉，最近感觉最爽的事情。另外一个就是说，在夏天最凉爽的一天，骑车骑了好远好远的距离，感觉很幸福。就我觉得这个我也很能理解，因为就是北京其实每年在夏末初秋的时候，它的天空就呈现一种很深沉的蓝色， 是 就是很像对 John Didion 写的那个所谓纽约那种 Magic Hour。然后每次在这个北京这个特定的时间段，我也会出去骑自行车，就是我大概会在天将将要黑的时候，然后骑到天完全变成一种很深沉的蓝色，你就会觉得很幸福，所以我觉得我能懂这个听众的感受。 我觉得我最近关于运动的一个感到很幸福的时刻，就是我发现无论我多么疯狂，都有一个跟我一样疯狂的人能够承托住我。就是我俩已经连着打了两天网，一起打了两天网球了。首先是前天我们下午要一起录一个节目，然后大概是中午我们跟嘉宾一起吃饭，然后预计吃完饭一起录节目，然后早上我就打开我家附近那个网球场的那个 APP， 就是那个小程序，然后我就看了一下，就是当天下午还有一个5点到6点的场，然后我就立刻发微信说，我说我们要不要下午录完节目刚好一起去打球。然后这个时候他其实白天他有事，他已经出门了， 我出门了， 就是他既没有穿网球鞋也没带拍子， 这都去打了吗？ 但是即便，然后他即便如此他还是答应了我的提议，然后就说可以让朋友到时候把他的鞋和拍子一起带过来。然后我们就先打了一次，然后昨晚是其实下午我已经打刚打了一个半小时，然后打完球我就到他家旁边的聚宝园去吃饭，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我今天也吃了聚宝园，我刚吃完上楼，然后他就问我说，但是我订了晚上8点的场，你想不想晚上再来跟我打？所以我就是昨天刚打了一个半小时，吃了一顿聚宝园， 又打了两个小时， 又带着他开车带他一起去了球场，然后我们打到10点钟。 这只能说彼此承托吧，因为我之前就他习惯打其实晚上10点到12点嘛，对我来说其实有点晚。然后我有一天就是大概晚上8点，我就想说今天有点想打球，我就也打开了小程序，因为我们现在对于彼此去哪个球场就是了如指掌。然后我就打开了，因为当时其他球场已经没有场地了，我就打开了他平常去的那个10到12的那个球场，然后看到10到11被定了，我就跟我朋友说，你看这绝对就是知棋定的，我说全朝阳区最疯的几个人就是我们。 我真的可以作证，我有一天晚上去龙潭中湖跑步，走到网球场门口，我跟我一起去跑步的朋友说，我说视野和他的球友有时候会在这里打球，然后视野就抬起头来说，谁在喊我？ 对，而且那天也是咱们刚录完节目， 对， 就我们下午在知棋家录了节目，然后晚上我就在那个球场门口，而且就是说他早一分晚一分来都不行，因为我那时候在等着上一场结束， 对， 就如果他晚一点来我就已经进去了，然后我就想说这是何等的缘分， 而且运动又增进了我们的这种缘分，有些之前就是躺着不动的人现在一天能打3个半小时的球可还行。 对，而且我就觉得就是刚刚我们讲那个报告里面就是说其实运动是一种很好的社交方式，我觉得我现在运动了之后确实能体会这一点，因为我知道就是我记得之前见过就是说他爬山的时候其实有时候会和很多朋友一起去，然后其中有一些人他其实并不熟，而且可能是第一次见面的那一种，然后后来会成为朋友，我觉得我第一次听到这个事情我的感觉就是震惊。 你觉得是艺人才能做到的事 情？对，我想说这样都可以一起玩吗？但是我就觉得我自己开始就首先跟建国去爬了山，然后爬山的时候确实他有的时候就会叫他的朋友过来， 而且路上还会跟陌生人 还会结伴一起走，但是我就觉得在这种场合就是我的心理障碍就是交友的心理障碍其实就会 小 很多，小 一些， 对，而且同时你就会觉得说咱们都就是都一起爬山了对吧，从事了这么危险的运动就是、这个、 过命的交情了， 这个感情瞬间就升华了，然后一起打网球也是，我感觉就是网球现在像我的一个有点像社交戒指，也像一个社交铠甲，就是我在打网球的时候就可以比较自如的主动和不太认识的人去约球，虽然说这也有一定的风险吧，就是约球也跟相亲差不多的这种事情，但是我还是会愿意迈出这一步，我觉得就是在我日常生活中社交我可能就不太会跟我完全不认识或者不了解的人进行1到2个小时这种亲密的运动， 因为你还是主要是喜欢打网球。 对， 所以我就觉得说运动确实给我的社交生活注入了一些新鲜的活力。 是、 嗯、 对，就是除了我们刚才聊到的运动之外，其实第二个我们投稿当中的大类吧、 嗯、 就是叫做连结。其实有很多朋友分享了他们跟家人、嗯、跟朋友跟陌生的女性之间的这种连结、 嗯、 然后其实有一个朋友他是这样写，他写的是家人，他说视野之齐建国你们好，我又来了。这次想要分享的幸福时刻是假期里为妹妹和妈妈准备晚饭。夏天里我从北方回到南方的家里过暑假，白日里妹妹和妈妈都出门工作了，我每天为自己做一次午饭，为夜归的他们做一次晚饭。不过妈妈却不常回家，妈妈知道我不太会做饭，几乎是从头开始学习，所以总是在冰箱里备好食材，像是开卷考试还备好了参考答案。他把肉都切成正方形的，方便我腌制时能够轻松找到最佳的下刀角度。我因此同时感到开心和酸楚。顺便说一句，根据建国和田螺的肉末炒豆子，是他应该写错豆角吧？ 嗯， 四季豆 教程。对，我第一次做出了完美的虎皮四季豆，结合妈妈教给我的炒肉片拌匀在一起，他们都说很好吃。 嗯， 最快乐的一回是离家之前，我给妹妹准备了一餐东北冷面，请她第一次尝试如此具有北方风味的食物。我和她都知道又一次的离别近在眼前了，所以要珍惜的一起好好吃饭。对了，我和妹妹是双胞胎，因为18岁时轻率的选择而分开，各自度过了成年之后8年有余的岁月。好在她能够接受我在食物风味上笨拙的调试，而我也暂时忘记了饮食背后横贯在我们之间的南北距离，是跟随岁月日渐疏离的口味。如今我只想尽快结束学业，回到我们一起生活过的家里，和她一起重建拥有彼此的新的生活、 嗯、 然后他最后说，谢谢你们让我回想起这样美丽的时刻，顺送秋安，想家的小五月。小五月是一个很熟悉的 ID， 他之前肯定 给我 们投过稿。 是的是的、 嗯、 而且每次都写得很好。 对，他写那个妈妈帮他把那个食材准备好让他找到下刀角度，我感觉好熟悉。 是， 我觉得就是在我可能最早想要尝试学做菜，或者就你有的时候上学离开家，然后暑假或者寒假会回家的时候，就会兴致勃勃的告诉妈妈说我想给你们做饭。 嗯 嗯，然后我妈也会这么做， 就是像过家家一样。 对，她就是感觉她像看着你在进行一个游戏、嗯、但实际上她并不放心，她就会把这些东西都像预制菜一样给我做准备好。基本上就是我只需要从事最后一步下锅就行。 嗯， 就是在我做这些所有的过程中，她就会在厨房一个角落远远的看着我，就她其实还是很不放心， 监控你， 善意的监控我。 哦，我想来读下一条投稿，就是也是一个他跟妈妈去旅游的故事、嗯、我觉得这几条的幸福 很适合你。 对，很多都来自妈妈，就我也正处在跟妈妈幸福的旅程中、嗯、然后这一个投稿人叫小林和他的荒野，他写的是7月我和妈妈去青岛旅游的某天傍晚，我们坐在三峪的，应该三峪就是第三峪场的沙滩，静静的吹着海风，看着夜色降临，间隙我在路边买了份冷面，刚付款就听有人吼城管来啦，商贩们默契的提桶关盖登上三轮车就要跑。我问那个烤冷面的小哥，我的冷面怎么办呢？他指着自己的三轮车说跑。我想也没想就跳上三轮车和他一起跑了，开始了一段并不长也就5分钟的青岛逃亡。最后他做好了冷面，骑着三轮把我送了回去。和妈妈一边吃冷面一边说起这段插曲，她哈哈大笑。作为第一次见到大海的内陆人，我也第一次感受到无论天多热，海风依旧泛着凉意。我和妈妈在风里靠在一起闲聊，她不时哈哈大笑，灯光逐渐点亮海的另一边。迎着凉爽又微醺的海风，我突然好想哭，但我又知道我是幸福的，我幸福的想平静的哭一哭。混乱繁忙的7月带给我的痛苦，在那一刻突然被海风方才的逃跑和妈妈的笑声包裹碾碎，被轻轻地投进大海，飘散消失在风里。 他写的好好， 真的就是我也很懂他那种我突然好想哭但又觉得哦我是幸福的想哭。 那下面一封投稿也很有趣，因为是来自一个当了妈妈的人。 妈妈， 对， 是， 这位投稿者叫 Christy，要瘦20斤，也是一个我们很熟悉的 ID。他写的是：“我的微小幸福就是下班以后，女儿在客厅玩，听到我进门，小小人儿就哒哒哒跑过来，一把抱住我的腿，亲昵的喊一声妈妈，然后转身就去拿绘本，再次跑过来说妈妈讲。”从小奶音慢慢蜕变，依旧是能融化我的小小人呀。生娃前，我绝对没有想到我是一个爱和娃互动的人。生了孩子，一和他说话就秒变夹子音。 感觉我们和猫猫狗狗还有朋友的小朋友说话也是会变夹子音。 对， 可爱小生命。 然后接下来的一些投稿是大家在讲自己和朋友的关系。其实这个我觉得在我们以往的随机信箱里也会经常收到，就是大家和朋友关系的一些信件。然后这个听众他写的是：“随机波动的三位主播们，你们好，我是雾气，正好看到了随机波动发布的有关微小的幸福的征集，同时也收到了珍珍，应该就是他的一个朋友从法国带回来的帆布包。我决定写一下我的微小幸福。”随着珍珍寄的帆布包，一起来的还有一枚戒指和一张明信片。拆明信片的时候，我激动的手抖。我想那一刻我是幸福的，是出于对礼物的期待，也是出于对与珍珍之间的连结的期待。有人说期待是一种微妙的暴力，但我觉得有时一种笃定的期待会让人感到幸福，这是一种美好的情绪。我对珍珍说，因为是你送的，所以我会格外喜欢。我很感动，她能感受到我。不仅仅是因为他一眼就能看出我会喜欢这个帆布包，更是因为在一次次的交流中，尤其是词不达意时，我们都能相互理解彼此的表达，也是因为我们彼此眼中的对方就是最真实的对方。还有让我感到幸福的时刻，是当我想到我的朋友们时，我知道你有想做的，你正在做你想做的事儿，我知道你的存在，我就觉得特别美好。当我知道白白考上研究生，小薇如愿升职加薪，陈飞拿到北京的 offer， 真真对自己的未来也有了规划等等这些消息的时候，我热泪盈眶，真挚地祝贺他们。他们的努力与坚持，以及对理想和自由的追求是有意义的，多么美好的一群人啊！我最近一段时间的微小幸福，就像视野说的，是我和一些人的连结，是心怀希望，拥有彼此，坚持下去。也正是因为这一些微小的幸福，让正处于生活和情感秩序混乱中的我，尽管时而痛苦，但依旧相信生活的底色始终是明亮的，乌云上有晴空。他刚刚说的那个心怀希望，拥有彼此，坚持下去，其实是我们8月份我们在北京做了一场线下活动。这个应该是今年我们就是为我们那个杂志做的最后一场线下活动了。然后在这个活动上，因为它是在泰康美术馆办的嘛，然后有一个环节就是泰康即将就泰 当时即将开幕的一个 即将开幕的一个展览，然后策划了一个活动，就是他们做了一些白色的手套， 对， 然后这个手套上面有一个田字格，然后 让你写的是重要的 对 事，是 它 不 前面 是？ 有四个提示的四个字是重要的事，然后你需要写下你自己认为重要的事情。然后我们三个当时就是各自埋头写的，然后我写的是坚持下去， 建国写的是心怀希望， 对，然后志 我 奇写 写的 的是 是 拥 拥 有 有 彼 彼 此。 此。 结果我们写完之后，抬头一对，发现就是我们三个人写的这三个词好像组成了一个句子，而且其实每一个词都是我们三个人想共同想说的话。感觉那个时刻确实很幸福。 很神奇， 对， 没 是一个 错， 很神奇的时 是 刻。 的。 是的。 我也想分享，我最近就是跟我另外一个朋友也遇到一个很神奇的时刻，就是我和我一个朋友，我们的生日只差一天，但是我们其实不是同一年哈，但是生日只差一天，所以我们就连续2年给彼此送生日礼物。然后第一年是我送出去一个绿色的包，收回了一个绿色的包，就是我们给彼此选的不是一模一样的礼物，但都是一个绿色的小小挎包。然后今年是我正好去香港见他，他就当面给了我他的生日礼物，他给了我一条彩色串珠的项链。然后我自己是在一年前我过生日的时候买了同款的手链。就是其实完全一模一样，而且不是那种很常见的品牌，是一个就是不太容易见到的一个小众的品牌的 首饰，然后我当时打开那个盒子我都震惊了。 感觉就是这个听众的心里说的，就是看到什么东西就觉得这个东西应该是你的。 对、 嗯、就 是我觉得、 就是、属于你的。 我觉得我们对于彼此，就是我们心里彼此的样子是一样的、 嗯、 就是有点这种镜像的感觉、 嗯嗯、 我这次出门旅游在这个甘肃省博买了一些小小的礼品，就我在挑选的时候、嗯、我妈妈也充满了这种费解的表情，就是这些丑丑的毛茸茸的东西到底能干什么。我说我已经给他们每个安好了位置，就这个是送视野的，那个是送知棋的。我说你不懂我们之间的密语，就是一种友情密语，你知道他会喜欢这个，你知道这个很适合他。 是的，就是他其实承载了很多内涵、 嗯、 是只有我们可以解读它。 没错， 后面还有一些朋友跟我们分享了他们和不同的社会关系的一种连结的时刻、嗯、一个是写同事的，然后他说离职之后为了给还在项目中备受折磨的前同事们破折号，现在已经是朋友了，做了一大盆椰汁仙草芋圆，搓了一下午的芋圆煮好送给还在加班的他们，最后他们吃的精光，也给自己留了一碗，但是看他们吃的开心比我自己吃更幸福。他真的是一个好好的前同事、 嗯还有手作芋圆， 就是他已经离开了这个项目还在为这个项目默默的付出。然后后面一个是他是一个老师，他写他跟他学生的，然后他说教师节的那天生病入院了，过了4天出院回到学校，看到新旧学生们写的信和贺卡，在走廊里看见给我送了一束花的两个女孩，他们告诉我他们不知道我什么时候才回来，害怕花会枯萎，所以每一天都来我的座位给花淋水，好可爱的学生，好幸福的我。 确实 他学生好好呀。 是的， 对， 嗯。然后接下来是一些和陌生女孩子，其实有点像我们之前做过那期征集叫女孩真好。 对 对，然后里面也有很多就是陌生女性之间的情谊。然后这个听众他分享的是，他说分享一个心动时刻吧，不久前参加张丽老师的分享会，一位男嘉宾举了个例子，说明女性写作更关注细微处，女人对颜色敏感，认识口红色号，男人则觉得都是一个色，当下就觉得不爽，感觉明明是来跳出刻板印象的，又被另一种狭隘裹挟。然后后来同为嘉宾的桑格格回应了这段，他说我想告诉你，并不是所有的女性都能认出口红色号，像我也搞不清，大家可能没想到还会有 callback。 当时立马响起掌声笑声衣服的摩擦声，感觉憋着的一股气顺畅了。在那天每个人都偏学术的发言里，格格显得格外灵动自然。感觉这是一个挺典型的场景， 就是现在是如果你参加一些线下活动还蛮容易遇到的一个场景。 是的， 嗯。然后还有一个两个朋友都分享了他们跟小猫的故事、嗯、然后一个说前两年疫情时在老家拥有了一只小猫，那是特别幸福的时光，小猫睡在没有任何取暖设备的冬屋里，冬天的夜晚我把手放进小猫的窝里，摸摸小猫热乎乎的身体和脑袋，跟小猫说晚安再去睡觉，就不会做噩梦了。乡下的小猫身上有泥土的味道，让人心安。几个月后我回到城里，每天夜里流泪，再也没有见过小猫。太可怜了。然后下面一个说，我每天的幸福时刻是小猫睡在我枕边，只要我一转头就可以亲到它，另一只小猫睡在我脚边，这样我们三人每天每晚都在一起，有他们在，我可以忘记白天的一切烦恼，感谢世界有小猫。 听完第二个人的信，第一个人更要哭了吧，更要每天夜里流泪。不仅 他们形成了一种对照， 不仅他有猫，而且还有两只猫。太残酷。 我觉得我最近还觉得很开心的时刻，就是我最近先是去了建国家吃饺子、嗯、然后今天来视野家录节目、 哦、 我发现他们的宠物都认识我。对我非常的友好。就是因为实际上建国和视野来我家的次数远远多于我去建国和视野家的次数。 对，尤其是 我们平时录节目 更远一点。嗯， 对，我们平时录节目基本都是在我家、嗯、但是他们在我家没有这个待遇。 对，尤其是我。 那你不要反省一下你对你们家猫的这个教育的问题吧。 我觉得是因为我都给你们的宠物雪中送炭过。 下次换我去给这个哥哥妹妹雪中送炭，我愿意。 看看他会不会，他们会不会记得你？ 对对对对 对。 但他们现在对我本来也比对傅老师好，所以我已经很满意了。 气死！ 没错， 我现在就只能拉拢狗的爱，感觉之前的猫我是放弃了。 哎，我觉得这其实也是幸福瞬间，就是我们不在自己所在的城市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的宠物是有依靠的，而且会觉得自己的宠物认识、并且喜欢除自己之外的人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就是他或许做梦不只会梦到我，也会梦到你俩。 真的吗？我很怀疑这个。 他开始忽悠你了。 我对自己的定位很明确。但是我就想到说，就是我有的时候会觉得很开心，就是我在知棋家他的猫突然理我了。 哦，对，就是我的猫有时候心情好。不是，主要是因为你在不去主动招惹他的时候，他们就会对你很友好。 对，因为我就是那种很喜欢招猫逗狗那种类型，我就要不停的动人家、然后有的时候就他们经常是不理我的，然后有的时候他偶尔过来蹭蹭，我就觉得说哇，今天有一种意外幸福的感觉。然后我就看到我们那个征集里面就知棋做了一个分类叫意外之喜。我觉得这个就很符合我的感受，就是它其实超出了你平常的预期、你就会觉得格外的幸福。 对，因为我们微博下面也有很多朋友留言嘛，然后他们其实没有办法被归到上面我们讲的两大类里面、然后我就给他们做了一些小小的分类。其中一类就是刚才视野说的这个意外之喜，你要不要来读一下这三条、 其中一个听众就是说，面试发挥不好后情绪低落怀疑自己，骑车出门耳机里循环到疯狂动物城主题曲 Try Everything， 顿时觉得有力量了，我不会被打倒，最终会找到满意的工作。然后第二个人说，下班去超市刷会员卡捡了10块钱，非常接地气的幸福。然后第三个说，今天的 lucky time， 下班后去看里斯本玩沉默，包场了，片子很好看，也流了很多眼泪，好像排空了这周失眠的一些压力。就在我懵懵的走出影院时，几个工作人员拦住我说可以抽奖，我随便抓了一个，就是一张任意时间场次的电影兑换券，四舍五入今天免费观影。我觉得这个就是比较接近我在你家感受到的那种幸福，就是很意外的一种幸福。 是，然后还有一类也很直接，就是我把它分类叫做 好 吃 的。 这个确实很重要。 对，然后一个朋友说，公司同事发月饼吧、分到一个东坡的，以为是难吃的东坡肉，没想到是有丰富馅料的好吃甜点月饼，东坡真身是肉松。 这个也挺好笑的。 然后还有一个朋友说，今天的幸福时刻是和朋友去吃小火锅吃到撑了。 哦，我感觉这种就是吃到好吃就是非常具体的幸福。 对，是一种身体本能的反应。 对，是的、我就觉得就有点像咱们每次去田螺家吃饭体会到的那种幸福。 是，就是吃到都困了。 我想到我们三个每次出差，就今年出差最大的感受就是在回程之前就开始想我回家一定要吃什么，就是我觉得人吃到了自己就计划已久非常想吃的那个东西的时候也会很幸福。 对，那个是意料之中但是延迟的幸延迟到来的幸福。 哎，跟这个意外之喜相对的就是琪琪还有一个分类叫安稳的日常，就是它其实是从一种日常的稳定性和秩序感里面获得的幸福，就是我觉得这个对大家来说也是很具体可感的吧。有一位朋友说他的幸福时刻是每周末吸完床垫洗完澡换上干净的床单枕套躺上去的时刻，每次都感觉很幸福。还有一位朋友说，记得是在做完所有家务后坐在沙发上，在放空的时间中意识到自己在浪费这一秒，并且安心无罪恶感不羞耻，纯纯享受浪费的此时此刻。还有一个人说的是，最近在多邻国同时学了4门外语，每天打卡完成都猴开森。 他好厉害， 好忙啊， 学4门外语。我觉得就是有这个分类里我有一个很幸福，就是每次出差完回到家之后，我就会觉得能躺到自己的床上好幸福。 跟你相反的是最后这个分类。 对， 我把它总结为短暂的逃离。 确实， 其中一个朋友说，幸福是短暂离开工作地来青岛的海边咖啡馆，点一杯冷萃，望着海面吹着海风发呆， 另一个朋友说，第一次出国玩，路途上好累好辛苦，但是早上起来看到热气球，看到日出，觉得什么都无所谓了。他还给我们附了一张那个热气球的图，真的特别美。然后最后一个朋友是跟我们有关的，他写的是啊，但是还有一个对我来说非常非常重要的幸福时刻，我去旅游的时候会坐凌晨飞的联航，要坐很久很久的地铁，我会提前憋不住哦，我会提前憋住不听那一周的我会提前憋住不听那一周的随机波动，然后再拖着行李打开家门钻进黑夜的那一秒钟开始播放，让你们的声音陪着我看城市醒来。结果上次去意大利的那周你们停更了，世界都失去色彩，对不起。 你看看咱们这就是不能停更，会让一个人的世界失去色彩，多大的事儿！ 这就变成你以后挥起小皮鞭的时候一定会提出的一个案例。 但是那短暂的不更也是我们短暂的逃离，不是吗？ 我不敢说话，他坐在我旁边。 我是觉得咱们还是可以定期做这种征集，感觉看到大家的幸福还是很开心， 嗯， 就是其实觉得是挺幸福的， 嗯 嗯，而且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们这一次征集，我们用的是微小的幸福或者幸福的瞬间， 是， 就是我觉得大家征集上来的其实都是一些在时间长河里的一些片段， 对， 或者说确实是一些很微小但是让你觉得很重要的事情， 嗯， 然后另外一方面我也在想是不是大家对于幸福的感受在发生一个变化， 哦， 就是比如说我们以前10年前20年前我们谈到幸福的时候 是个大词儿， 对，就是很大，我今天还在想说为什么我们其实很少谈幸福这件事情嘛，然后就在想说英文里面其实有 happy 和 happiness 嘛，就是我们会说我们很开心就是很 happy， 但是你一就是如果它变成 happiness 就变成一个名词形式，好像它就变得很重大，就是有点宏大，或者说像是一个很沉甸甸的食物的感觉，所以我感觉我们都是会很谨慎的使用幸福这个词，或者说在我们的语境里面幸福在此之前往往是和一些更加宏大的事情联系在一起， 比如说你结婚的时候会在婚礼上说我很幸福，但是可能日常就很少会用到一个这么庄重的词， 对，所以日常好像我们都会说我们很开心或者什么，但是很少用到幸福，但是我感觉看到大家征集上来这些，我会觉得说好像现在我们认为的幸福是更加微小的一些东西也可以被称为幸福，然后我就在想说其实是不是我们对于幸福的定义已经发生了变化，就是在以前可能幸福会被认为说是一种承诺，就是它背后是有一个承诺，比如说我做了什么事情我就会获得幸福，好像有一种这样的意味在里面，但是现在好像它和这种承诺的关系已经慢慢的没有那么近了，当然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就建国在最开始提到的我们现在整体社会包括世界局势的这样的一些问题，但另外一方面我就会觉得说其实这个幸福的定义慢慢的被改变，然后大家创造一些新的幸福也是一件挺好的事情，就比如说在幸福的时间性上面，我觉得以前它如果是一个 promise 的话其实它是一个比较漫长的 promise， 就是你的这个时间或者说幸福兑现的这个过程 是一种延迟满足， 对，其实它是一种延迟满足，然后现在它往往变成一种更及时的反馈，就比如说我们在做运动的时候其实你会更容易觉得幸福，是因为你觉得运动是一件你只要付出了就会有反馈的事情，它其实变成了一种更加及时的回馈嘛。然后在幸福的尺度上面，就是我刚刚讲的好像是从一种更大的尺度更宏大的叙事变成了一种更细微的更局部的幸福，就比如说以前我们会觉得幸福可能是跟婚姻有关系，或者说再往回退几十年幸福甚至和一个国家的发展会挂上关联， 或者跟一种信仰有关， 对，但是现在好像当大家说起幸福包括我们征集上来的幸福以及录了那个报告里的幸福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就是一些很微小的一些幸福，然后很微小的一些行动就会给人带来幸福，所以我觉得确实好像有一个语境上的变化以及大家对于幸福的理解和感受的一种变化吧。 我们私下在聊这个选题的时候我们就在说为什么今天我们很少谈幸福，一个是刚才视野讲的我们觉得这词太大了，另外一个我觉得也有就是好像很多人习惯了偷偷幸福，就是我在想说今年我们很多人不是在说一个人偷感很重，就是当 这个偷感很重，我觉得好像如果也给它分个类的话，它其实可以分为偷偷努力和偷偷幸福两类。 这是你刚想 就是后者，不是，这是我准备的，气死！ 他偷偷努力准备的， 就是我觉得后者有点像我们之前说的偷着乐 啊， 就是比如说偷偷努力这个大家比较能理解，就是可能我们上学的时候都见过那种好学生，就是。平时假装漫不经心，然后一直在玩，但是回去再偷偷努力，对吧？但是我觉得偷偷幸福好像现在变得更普遍了。我觉得是不是也是一种有点像自我保护的机制，一种心理上面的一个防卫机制，或者是说在一个社交网络的时代，我们更担心社会评价这个感觉，或者说担心一种说破导致的厄运。就是有一点这样的感受在，对吧？我之前觉得我是一个偷感很轻的人，我觉得我是一个没有什么偷感的人，就是我如果开心，我就愿意分享给大家知道。但是我觉得我今年也感受到了一些偷感的，就是快乐之处，就是它确实会有一种因为一种不为人知的秘密幸福而使幸福加倍的这种效应存在。 但是你的幸福感是来源于你，就是之后如果跟大家说了你的这个喜悦，其实会被，就是有点延迟满足吗？ 不 还是说在 是， 这个过程中，你就是因为这样私密的享受，你就已经感到很快乐？ 就是有一种偷情的感觉。我觉得它是因为一种有点禁忌感，其实但它本身这事儿没有禁忌感，就是说，因为我不想跟别人分享的这种禁忌感，而 但我 使 觉 我 得， 个人的快乐加倍 但 了。 这个前提是你是一个很喜欢和人分享的人。 对，我第一次感受到了这种偷感的快乐。我懂了， 我没 明 懂，就 白。 到底是什么事儿呢？比如， 就是我觉得，就是因为咱俩其实相对他来说 是 你 一 俩偷 个 感更 对 重。 没有那么容易和大家分享的人，就是很多事情我们可能都是自己默默的。对，所以我们在你之前就已经体会了很多年偷情的幸福，大概就是这意思吧。然后他今年第一次体会到。 没错，而且我觉得是因为我年纪大了，我更藏得住事儿了。 你 就是 成 我， 熟了。 就是我之前我也不是不想要有这种 你 偷 只是 情， 做不到。 我只是做不到。对，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今天很少谈论幸福的一个原因是，我觉得是整体的环境依然是有很多负面的情绪、负面的因素存在的。比如说像 Lululemon 这个报告里也提到的几点，就是幸福感面临的挑战，比如说内卷啊、孤独啊、社会压力啊。这些压力可能来自于，比如说人际关系，比如说世界局势，比如说个人的财务状况等等这些。他用的一个词叫做倦怠感，就是与幸福感相对的一个词叫倦怠感。他们对倦怠感的定义是说，身心及社交状态因长期处于过度压力之下而出现的疲惫的精神状态。当感到不知所措、情感枯竭、不堪重负时，可能已处于倦怠中，成就感和目标感也随之降低。我在看到这一段的时候，我就想到前两年韩炳哲的一本书，它的标题就叫做《倦怠社会》嘛。但是它里面讲了很多，因为我们今天这个社会高度竞争，然后每个人都在不断的卷自己吧，就是做自己的资本家，就是这样一种感觉。然后它里面有一章其实也很有意思，叫做"深度无聊"。它其实讲的是，我们今天大部分人都处于的一个状况。它就讲说，过度积极性还可以呈现为过度的刺激、信息和资讯。它从根本上改变了注意力的结构和运作方式，感知因此变得分散碎片化。此外，日益增长的工作负担要求一种特殊的时间和注意力管理技术，即 multitasking，就是我们说的叫多工作业嘛。他说，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曾经拥有的某种深度注意力，让位于一种新的注意力，他称之为超注意力。这种涣散的注意力体现为不断的在多个任务、信息来源和工作程序之间转换焦点。这种注意力不容许任何一丝无聊，因此他也绝不接受一种深度无聊，而这种深度无聊恰恰对于创造活动具有重要意义。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我们很多人都，就是日常感受到的一种倦怠的来源。其实不仅仅是因为，比如说我们工作的时长很长，工作压力很大，甚至在， 比如说你工作完了回家的这种休息的时间里，我们也没有办法停下来，就是一直在不停的刷手机、 嗯、 接受这种短视频等等东西的刺激。 是， 然后包括我跟视野，我们昨天还在说，就是比如说我们看视频的时候同时要刷淘宝，就是你好像要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把你的感官填满、 哦、 这样的一种强，有点像一种强迫的状态在里面。然后他讲到这种深度无聊嘛，就什么是深度无聊，他就说假如一个人在行走时感到无聊，没有办法忍受这种无聊，他会焦虑烦躁地转来转去，并且急切地寻找各式各样的活动。而那些对无聊更有耐心的人，将在忍耐了片刻之后意识到，也许是这种行走的方式让他感到无聊，这促使他去发明新的行走方式。 嗯， 然后他说跑步不是新的行走方式，他只是加快了行走的速度，舞蹈或者漂移则是全新的运动方式，只有人类能够舞蹈。也许他在行走时体会到了一种深度的无聊，并在无聊的激发下将行走改为舞步。 哦、 嗯，我觉得他写的其实是我觉得很浪漫。 是， 对，就是我也能够理解他在现实中也是这样的，就比如说我经常会在走路的时候听播客、 嗯、 就是因为我无法忍受走路的 无聊、嗯、 对、 嗯、 但实际上可能在一种你感受到了一种极致的无聊的过程中，反而会激发你的创造力、 嗯、 其实有点像我有时候会觉得我们的童年是在一种深度无聊中度过的，或者说是一种极度的匮乏当中度过的、 嗯、 而在那种状态下其实人更渴求有创造力的东西。 是、 嗯、 感觉就像咱们上次和周轶君聊的那期，他不是也谈到无聊这个问题。 是 嗯, 嗯，然后他就说他其实也不太希望自己的小孩使用太多电子设备、 嗯、 因为感觉这个确实，就我觉得其实对大人来说它也是一个很难抵抗的东西，更不要说对小孩了。 对， 嗯 嗯，我就想到那个我从 Lululemon 2024幸福感报告里面也看到了，就是它提供的几种关于好状态的思路吧，就刚才提到这个深度无聊、 嗯、 以及我们似乎强迫症一般的在不同的多任务之间切换，就让我想到他所提到的这个好状态的第一点，其实就是平衡，向外取和向内看。就他指的好状态其实是关乎内心的愉悦和个人的成长、 嗯、 比如有7%的、 嗯、 这个幸福感报告的受访者就认为，他们认为慢下来用自己的节奏回归生活本身是获得好状态的重要方式。我觉得他提到这种回归生活本身好像也是从这样一种无聊中，从这样一种强迫式的比如对手机对信息的依赖中解脱出来。就是我觉得每次听到就回归生活这样的表述的时候、 嗯、 你都会在想，那我们的生活偏移到哪里去了，或者说我们要回归一种怎样的状态、 嗯、 才是一种理想的好的状态。 对，他这个里面提到的另外一点是不要忽视小行动的力量、 嗯、 这个也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就是这个幸福它的这个 scale 在变得越来越小。 对， 他说简单的轻量运动比如拉伸、公园散步、呼吸等，纵然只花了15到30分钟也能提升一天的好状态。我觉得我最近对小行动的这个感受来自于我被邀请参与了一个公益项目、 嗯、 就是给他们做一个宣传，然后是给乡村的这种学校里面的卫生间做改造，然后让卫生间能够成为一个对比如说初潮的女童更友好的一个环境、 嗯、 并且能够成为开启乡村性教育的一个场所。然后当我发了这个他们的捐助的这么一个信息之后，收到了特别快的反馈，我可以看到那个钱就是一直在涨、 哦、 然后还有我教练，就是我网球教练，他就给我发微信，他说我也捐了、 嗯、 然后他说他小时候上的那个学校的卫生间的环境就很差、 嗯、 然后导致他小时候就经常在学校不敢喝水，不敢去上卫生间、 嗯、 然后我就觉得很不错，就是其实我们也是通过运动认识的， 对， 然后变成了朋友，然后 这个小小的善举又让我们再次连接在一起。 我觉得这个小行动的范围其实还挺广的，无论是小小的运动，可能一个短时间的一个很简单的运动，还是刚才志奇提到的这种小小的一种公益的行动，或者说一种小小的我们刚才提到的给亲人朋友做饭手捏芋圆，我觉得也是一个小小的行动，用一点点小小的力量，然后去改善生活中小小的部分，然后获得小小的幸福。我觉得那个是从我们刚才提到的，好像幸福它的整个范围在变小，然后它变得越来越碎片，它也变得越来越贴近我们微小而具体的这种生活。我觉得它是跟这样一个趋势相符的。其实 Lululemon 这个报告还提到了一点，就是自然的治愈力量。然后报告显示，生活在大都市的一线受访者更认可自然的重要性，向往所谓的接地气。然后其实这些年也有非常多关于自然的探讨，然后包括我们做过的跟树相关的节目也受到了欢迎。 对， 我们在今年的春天也做过一期跟公园相关的节目，然后包括今年我记得上半年非常多的公众号都在提到说去公园坐20分钟你就能收获一个自然。就这里面的自然好像不光是我们说的这种原始的丛林，像我跟视野去到那种西双版纳的森林，它也包括你身边一块小小的绿地。我觉得这种自然好像一方面是你去自然中运动建立一个连接，另一方面也是去自然中看到其他的生命啊，包括小草啊、大树啊，然后或者一只鱼，就是茁壮生长的时候，你自己的生命作为自然界的一员所受到的那种鼓舞也好，然后那种同频的感动也好。所以这个报告还有一点就是提醒大家回归自然。 是，我就记得我们在最早和李冰冰做的那期节目里面，那个标题不就是说不是自然需要人类，而是人类需要自然。然后他当时也讲到说，其实有很多科学研究都能证明，就是人类回到自然之中其实是对人的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非常有好处的嘛。Lululemon 这个报告提到的最后一点其实就是带来正反馈的社区力量。在报告里面就是说，亲友和社区的连接是人们拥有好状态的重要一环。60%的受访者认为回馈社区的行为不仅利他，也有益于个人的使命感和满足感。就是我们刚刚其实也都聊到了，包括大家投稿里面也都体现出了和人连接的一种重要性吧。不管你是通过运动，还是比如说通过做饭，或者通过其他各种关怀的形式和人建立连接，就这个感受其实是就是你被别人所需要这样的一种感受，我觉得对人的存在是很重要的。 是， 就它其实告诉我们说，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并不是自己一个人的，并不是一个完全独立的个体，你就是要在不停的和人交互的过程中，然后知道自己是依赖着什么，依凭着一些什么东西或者人包括关系所存在下去的。所以你其实是生活在一个网络之中，而不是一个很孤单的一个一个的点。我觉得如果想到你是生活在网络之中，其实一个人也会更有力量，然后在你感到没有意义的时候也会更容易坚持下去。 Lululemon 的报告里面其实他的幸福感和好状态对应的词都是 well-being。我们其实很少会在中文语境里提到一个这样的词，或者提到它的时候会觉得概念似乎有点模糊，比如我们好像既觉得它是一种个人的状态，又觉得它是一种社会福祉，就是它可大可小。那 Lululemon 对这样一个幸福感 well-being 的定义是通过长期习练实现身体、心理和社交维度的好状态，从而激发个人潜能，带来深层的愉悦感受。那这里面的愉悦其实它用的是 joy， 就跟刚才我们提到的 happy 和 happiness 又是另外的一个词。所以我觉得我们在理解或者是品牌在强调 well-being 这个词的时候，也是在强调它的一个很多维的一个角度，身体，然后心理，然后社交，可能从个人到社群再到社会，然后从个人的福祉再到社会的福祉。我觉得它是有一个可以不断延展的一个话语的维度吧。 对，然后我就是在想这个 well-being 的时候，我就觉得说从英文的释义来看，其实它不仅是 being well， 然后也是 well-being 嘛，就是它其实最终指的是我们作为人要如何更好的存在，然后更好的 生存在这个世界上。然后其实它的背后的意思就是再往进一步，就是我们要如何成为一个更完整，更打引号就更好的人嘛。我觉得这里的好其实并不是世俗意义上的成功，就是我们用一些世俗的标准去衡量 量，比如说我们的包括我们的社会时钟吧，或者说我们是不是功成名就，是不是赚了足够多的钱，是不是结婚了生小孩了，所有这些等等，它其实指的是一种身心健康的，然后能和他人建立连接的一种存在、 嗯、 就是我们人类其实应该是这样的一种存在。 嗯， 对，那就还是很开心做这期节目，我觉得以后咱应该多做点这种正面的、嗯、是不是还是应该和大家分享快乐和喜悦。然后在这一期的评论区，如果大家也有一些和幸福相关的瞬间想要和我们分享的，也还是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 嗯， 然后最后就希望大家都能成为更好的存在，然后都能做身体心灵健康的人，也能与身边的人建立连接，找到你自己的社群。 嗯，祝大家都更幸福。 嗯 嗯，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了，也让我们一起关注世界精神卫生日以及 Lululemon 发布的2024幸福感报告。嗯，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拜拜。